情客气都是光，好马啤酒照金星，苦闻十刻同道天，抗日战争开始后，凡天的百姓 好像宝贝灵子像扶着小辈我行着临早这年是无力量只能记着做妓女脸都照在面上肥恶的流氓张老虎他上司欺人太凶枉已逼得我不能迎来住我失手将他性命丧 不应恩昏觉在楼旁一下卡地哦亲切以为此番要兴旺多梦想亲家我就一次逢生得好兵奔走有数人为利不平楼头上露宿家的一宿呀就病不发我乃自残要想过牛送香水披披四海月不圆，今难解，我。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的沪剧演员杨飞飞演唱的沪剧《妓女泪》。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听众朋友，再会。